今天是大家都知道是母亲节啊，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快乐的节日当中，我们一起来一边看一下母亲是神的祝福给我们在地上的祝福啊，另一边呢，我们也看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耶稣的母亲她是如何给我们做出一个作为母亲的榜样来的。当我们看见母亲在地上代表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最让我们难忘的、最难忘的日子，是我们提到母亲的时候，母亲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时刻记住。要感恩我们的母亲，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母亲的爱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母亲，因为母亲给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母亲，因为母亲使我们茁壮成长。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母亲，因为母亲给我们教育、开导，使我们获取了知识和力量。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崎岖，会有困难，但是母亲给我们关怀、勉励，以及永远不放弃的希望。这是母亲，所以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母亲是一种依赖，尤其当妈妈的很明白。但是你少年的时候，可能对母亲的爱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爱。当你的到达了人生的正午，你的生活有了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那么，你才真正的体验到母亲的爱，这种深刻的爱。可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母亲已经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而我们自己呢，也都已经进入了一种付出和牺牲的岁月。所以，这个时候呢，欲尽孝心，却是无能为力。即使是在这种时刻，母亲毫不埋怨，还是在那里激励我们，还在默默的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祝福。这就是母亲的牺牲的爱。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进入一种一缕尾纹一丝白发在头上出现的时候母亲。那满头的皱纹，满头的白发，让我们所思想的、所思考的，让我们难以分辨，到底是老了是我们的母亲呢，还是我们的岁月呢？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老去呢？我们从小就愿意尽一种孝心，等我长大了，有了成就。我去孝顺我的母亲，但是等真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是欲尽孝心，却是什么无能为力。有的时候我在想，作为母亲，不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如果没有母亲的付出，如果没有母亲的牺牲，如果没有母亲她那牺牲的爱，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温暖，不会有阳光。也不会有沉甸甸的泪水，所以我们感谢神，上帝的奇妙，上帝把母亲放在这个世界上，正是显明了他对人间的无比的大爱。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耶稣的母亲，她的表现，她的一生是如何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母亲不多。 但是每一个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位母亲，每位母亲都付出了博大的牺牲的爱。今天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如何献出她的牺牲的爱的。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当中，让我们重温你的大爱，也看见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祝福。你把母亲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体验到你的大爱。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玛利亚是童贞女到做母亲，从天使开始呼召她，到她目睹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生当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很多次她面临着难以解释的局面，可是她却一直以牺牲的爱来爱着自己的儿子耶稣，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位成为主肉身的母亲的玛利亚，在历史中是最突出、最受尊敬的女子。不管是文学家、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都为她创作了不朽的杰作。天主教更把她看为圣母。我们虽然认为不该把她神圣化，但是却敬爱她被选为蒙大恩的女子，愿意效法她的一生尊主为大的心志。她的儿子，她把她叫做主，我尊主为大。圣经中记载她的一生，她的身世是从哪开始的呢？是在出现在从天使问安开始，那儿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成为弥赛亚的母亲是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个以色列女子的美梦。现在一个拿撒勒的农村的少女竟然被选上了，她被选上并非因为学识渊博，她被选上也并非家道丰富，她被选上也并非是靠着聪慧过人或者是美艳出众，但是她却被选上了。她被选上，她蒙此大恩，但是却付出了一生牺牲的爱。她的亲戚伊丽莎伯啊，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喊什么？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信心最能得蒙神的喜悦，因为相信神就代表尊敬神，认定神，进而依靠神。什么叫信心？到底什么叫信心？信心给神应有的地位，信心就是尊敬神，凡尊敬神的，神必尊敬他。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人的信心。我再说一遍，信心跟神应有的地位，信心就是尊敬神，凡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神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建基于人的信心，所以玛利亚相信这句话。从玛利亚的颂赞我们可以看出，她是熟读神话语的人，她因相信神，她就爱慕神的话，她因熟读神的话就更加相信神自己。因此当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她就立刻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跟我们一样，在信心的道路上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他相信先知的预言，说弥赛亚一定会来到，但是他不清楚到底怎么个来法啊。天使随即给他解释，并用以利沙伯年老怀孕的例子来证明神没有做不到的事啊。人类的头脑是有限的，这个事情不可能违背自然，我们测不透神的智慧，但是要存着谦卑的心来求问神，神就一步一步让我们看见，使我们惊艳他的奇妙，从而信靠他。除了不明白以外，信心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拦阻。玛利亚是个订了婚的女子，她怎么能够去向一个未婚夫约瑟来解释这个情况呢？这个问题是人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但是只要他情愿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神就亲自来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亲自证实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约瑟呢是义人，他醒了起来就遵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接过来，说玛利亚相信神会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今天神同样来顾念我们，使我们在试炼中站立得住。这个事情没法解释，不可能违背自然。他没想到自然，连自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肯谦卑下来。所以人的谦卑很重要，来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主，因为神不偏待人，在他眼中人人平等，但信心正如神的其他的恩赐一样，需要操练，需要长进，越操练信心就越坚强，反之信心会冷淡，甚至会失去，会吗？会。有人说信心好像泡茶叶一样你在滚烫的浮水中泡出来的香味就能出现你用凉水泡出香味来。所以呢，玛利亚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但她默默的信靠，从不埋怨。她不明白的事她只存在心里，圣经里面说她什么反复思想。信心是她一开始就经验主的同在，一直延续了33年，直到马可楼上提到他的名字。由童年到老年，一生过着信心得胜的生活，一生过着从不发怨言的生活，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他发一句怨言，一生不以这种不变的牺牲的爱来默默地奉献着，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具有永恒的价值。第三，尊主为大。有了信心就必然要采取适当的行动。玛利亚相信神拣选她成为弥赛亚的母亲以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等伊丽莎伯被圣灵感动，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就发出她诚挚动人的心声，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尊主为大，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我心有宽广的地方为主存留。我的心不再是属于我的，我的心是主占据了地位。也就是说，以后在我们看见，在书信中。”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拉太书4:19，以弗所书2:5。加拉太书4:19说，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相信如果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有很多好处。第一，我们不会再犯错误；第二，我们不会再失望灰心；第三，我们永远永远能够知道 很多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奥秘，因为基督已经成形在我们心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什么就有益处。所以使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只是信他为主却不尊他为主为大，不能算是真心的诚意的相信。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心里说我信他为主，但是心中不尊他为主为大，那么你不能算是真心诚意的相信。我们看玛利亚的一生是尊主为大的一生，她是主的母亲，但她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她从不用母亲的地位来干涉主的工作，她也绝不像天主教那样认为你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呢就会以母亲的资格去跟主说说情面因为她近乎是吧。所以呢，玛利亚本身就尊主为大，他怎么能够左右主的旨意呢？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主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照着惯例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玛利亚我们知道他生了几个儿子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这四个儿子，还有几个女儿没说。那么他是不少孩子呢，再加上耶稣是吧，那就是5个儿子是吧，再加上那女儿呢不知道几个。所以这个母亲很劳苦，但是她没有推辞说我女儿多，我工作繁忙，所以就把敬拜神的事推到一边。没有，她一直以来是把敬拜神看为第一。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敬拜完了以后，玛利亚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有看见他骂他说大逆不道你怎么给母亲这样说话呢？他只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顺服等候，将来有一天就会明白。主耶稣第一件神迹，我们知道他行第一件神迹的时候，玛利亚呢，那个时候他信心的功课还没有学到家，所以呢，他就想去提醒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了一句说什么？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呢，没有当时生气，气得一扭头回家了，没有啊。他什么？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甚至告诉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将主权完全交给了主。并且在人面前表现出尊主为大的这种心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一次，玛利亚和儿子们一大堆孩子领着去找耶稣去了。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说什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玛利亚没有争取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他一定是听见了主这句宣言，他尊主为大，他遵守他的话语。从此在十字架下，从此在马可楼上面，我们看见他跟别的弟兄姐妹一样，完完全全的没有特殊的显出来自己是耶稣的母亲。可是主没有忘记他，在十字架上主仍然挂念他的老年生活，交代他最爱的门徒约翰要养活他，所以他实在是蒙大恩的女子，后代都称他为有福。主既然说过这句话，这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蒙此恩典。第四，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看你的母亲。看什么？看这位母亲带着使命感的母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成就神所托付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 看我们的母亲呢？带着一种基督的爱去看我们的母亲呢？还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母亲在看我们？从你出生那一天，那一刻起，母亲就在看着你，天天看着你，从前面看，从左边看，看来看去，看来看，最后从背后看，你就和他说拜拜了啊，你就去在世界上去闯荡去了。但是母亲没有伤心，母亲在背后还是为你默默的祈祷，默默的祝福，这就是母亲牺牲的爱。母亲就是一首诗歌，让我们唱也唱不完，歌颂也歌颂不完。主在十字架上说，看你的母亲，看这一位带着神圣使命感的母亲。当然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讲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当神拣选他的时候，玛利亚说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你说了这句话要付上一生的代价。就像我们决志信主以后，主，我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我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你只要说过这句话，那你一生要付上你的代价，但是你的祝福是永恒的价值。每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本身她就有一种使命感，她带着这个胎儿，她盼望她长大，在她生下来之后，她抚养她，她带领她，这是神托付给她的使命。所以大家看，你去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母亲的心最软，最容易接受神，父亲的心，男的心最少。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说，为什么教会里面女的多男的少啊？母亲最能体爱神的爱，她能体验。所以无论她经历多少困苦艰难，为了这个使命，为了把孩子养大，这个母亲就得让生命延续下去，她放下一切，付上一切的代价。看你的母亲，一个带着使命感的母亲。第二，受苦的母亲。耶稣对约翰说，看哪，要看这位母亲什么呢？看这位受苦的母亲。他不是不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一直在受苦，在忍受，在反复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一个受苦的母亲，从生产之苦到养育之苦，所有的痛苦都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母亲所受的苦到底有多大呢？实在来说，母亲最大的痛苦就是当孩子没有感激、不孝顺的时候，母亲仍然带着破碎牺牲的心去爱着他，这是母亲最大的痛苦。一位坚强的母亲，耶稣对约翰说，看哪，看这位母亲什么呢？看这位坚强的母亲。母亲是坚强的，她从来不有没有埋怨。我们想想我们的母亲，你再想你对你的孩子，从来没有埋怨。母亲有一次，耶稣在布道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去看他，耶稣人对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来了。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这句话很刺透人的心，尤其是养他的母亲，好像耶稣不理睬他的母亲，其实不是，而是耶稣有自己的使命，把神的使命看作第一，神就给你百倍的祝福。把神的使命看作第一，你就是对你母亲的最大的孝敬。母亲的使命不但是养育孩子，更是帮助孩子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为了孩子的前途，无论如何他都咬紧牙关，受尽各样的苦，他都坚强地站立起来。所以在十字架下面，有我们数一数，有多少个妇女为他哭泣呢？有耶稣的母亲，有他母亲的妹妹，还有 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个女人成为一个坚强的队伍，那是女性的力量，不是因为她们有多么坚强，而是因为她们不能够倒下去。母亲，为了你，为了我，不能软弱，甚至母亲，你不能得病，因为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依靠。所以母亲是刚强的，神的恩典也这样托住这位母亲。第四点，得安慰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约翰说，看哪，要看这位母亲什么呢？看这位期望得到安慰的母亲。母亲也是人，也是需要得到安慰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之后又转过脸来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孩子。母亲什么时候得到安慰？不是当你纪念他感谢他的时候。你感谢他，你纪念他，他固然会得到一些安慰，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你行在真理中的时候，在神永恒的计划中，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找到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你真实的让你的母亲得到了真正的安慰。因着你在神面前的所做的一切，他才真正的放心了。这是对母亲最大的礼物。母爱如同耶稣的爱一样，是一种牺牲的爱。有一年在韩国发生战争，有许多人在寒冬的十月啊，忙着逃难，数以万计的人绵延数十公里。由于后方的炮火猛烈，所以呢，他们加上匆忙，带着粮食不足，只见大家拖着疲惫饥饿的身躯行走，每一个人神情凝重，只能听见蹒跚的步伐，摸着碎石的籽粒的这种路沙沙的声音，还有就是看见半空中振翅盘旋的秃鹰的叫声。这些秃鹰干什么？虎视眈眈寻找路旁的那些昏厥欲死的人，等待气绝死后发臭以后饱餐的时刻。逃难队伍中有一辆车，这辆车上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那么坐在里头缓缓地跟着人往前走啊。那么当车子驶上一座桥头的时候，一阵婴儿的凄哭声从桥下传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留意，因为战乱的年代人人自顾不暇，保住一家老小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生死。这个时候呢，原本昏昏欲睡的一个宣教士的太太听见这个婴儿的凄哭声，她抽的一声惊醒了，马上要求开车的宣教士丈夫停下来。于是两个人开了门，逆着人潮往桥下走去啊。片刻搜寻，突然看见女宣教士大惊起来，因为她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吓呆了。在大雪纷飞的十月天里面，一丝不挂早已经被冻僵冻死的这个女人，冰冷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裹满衣物的嚎啕大呼刚刚出生不久的这个婴儿。原来这个年纪大约在30岁左右的妇人，在逃难的临盆啊，在逃难中临盆啊，然后呢没有人伸出援助的手，所以她只好一个人躲进桥下，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将孩子生下来。然后呢，他用冰冷的河水将孩子稍微的一梳洗，一方面怕孩子冻着，另一方面呢心里边想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往前走了，所以呢带着这个孩子逃难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就将身上的衣物一件一件的脱下，一层又一层仔细的裹在孩子的身上，甚至一件 也没有留下，把身上所有的御寒的衣物全给了这孩子，然后呢，紧紧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将身上仅有的体温替孩子保暖，然后呢，嘴里喃喃地向婴儿说话，直到体温因死神的造访慢慢地退去了。那么这个婴儿呢，被安抚的话就变成了母亲给孩子最后的遗言。宣教士夫妇用尽力气把母亲的手给搬开，冰冷的手搬开，将泪流满面的孩子抱了起来，把母亲用这个枯草给遮了一下，便继续逃难。后来这两个人就抚养了这个韩国的孩子，搬来美国住，将孩子抚养大，让他受了极高等的极好的教育。因为种族的负责的差异，这孩子从小呢心里就明白他不是亲生父母，他们两个人不是亲生父母啊，只是他从来不曾开口问及此事。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问了养父养母啊，到底他亲生父母在哪里。这对宣教士知道是该告诉他的身世的时候了，于是将他们在桥下发现母亲如何牺牲宁愿让自己赤身冻死的故事全都告诉了他，一一述说给他听。这个韩国孩子听完母亲的话，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开口问这位宣教士，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可以不可以带我，你们可以不可以带我到那个地方再去看一看。于是这宣教士啊又回到久违25年的韩国，回到母亲当年将他生下那个地方。原来的小桥已经不复存在，眼前的是一条崭新的高速的公路。在确认大概的地点以后，当年因这母爱而存留的他低下头来向上帝做了一个祈祷，然后他就开始把自己的身上一件一件的衣服都脱下来，整齐地摆在地上，直到自己也像当年为他牺牲的母亲一样一丝不挂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说：妈妈，当年其实你可以丢下我不管，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可是你没有这样做，却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宁愿自己赤身冻死。妈妈，我没有机会报答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来谢谢你用牺牲的爱让我活下来。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母亲和儿女之间那连接着的基督的爱。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母亲的爱是永恒的爱。母亲的爱如同连绵起伏的山峦，绵远高远伸展，母亲的爱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海，深阔广博难测。母亲的语言朴实无华，总是默默地在天地之间书写着爱的诗篇。儿女无论怎样都难以报答母亲那牺牲的爱。母亲与儿女的亲情是家庭贯穿生命的始终者，具有永恒的价值。我相信在母亲节之际，每一个人心中都惦念着自己的母亲。母亲的伟大就是当你哭的时候她和你一起哭，当你欢笑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替你哭。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没有父亲，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位母亲。愿我们都记住，永远的记住，母亲是牺牲的母亲，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永恒的爱，是上帝在万古以前给孩子们预备的最珍贵的礼物。 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难以测量。在这样一个母亲节当中，我们看见了母爱，仿佛看见了你在天上一直在呼唤我们，让我们把生命，把我们的一切最好的东西来献给你。主啊，母爱是伟大的，我们一生都难以报答。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所有的爱献给你，以便于将这个爱表明我们对母亲的报答。亲爱的主，求你祝福今天所有的母亲，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 谢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提醒我们母爱真的是像主耶稣一样牺牲的爱。让我们也来回应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来感谢神他对我们永恒的爱。这首诗歌叫《你对我的爱》。然后奉献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带着感恩的心，因为奉献也是一种回应神的应许，还有祝福供应的一种表现。那我们有信心来奉献的时候，神必会祝福。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来以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你对我的爱》。 真是满心喜悦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由你所赐。在今天这个又是母亲节又是主日聚会的圣日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将你赐给我们的部分金钱奉献至上，做圣工的用途，必是荣耀永远的归于你。主啊，感谢你通过张牧师的讲道使我们得到了这样宝贵的信息。是啊，牺牲的母爱，永恒的价值，这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珍贵。主啊，你说过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愿你继续的赐福我们，使我们这些跋涉千里远渡重洋落脚在异土他乡的华人弟兄和姊妹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能因你的赐福而使我们的心中时时处处都充满喜乐和欢快，使我们华人勤劳智慧和勇敢的美德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具有民族熔炉之争的国度里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使我们那城的华人社区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真正的认识你，口里合一的认识你，从语言落实到行动上认识你而蒙恩得福。主啊，是你用自己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人世间的罪孽，请你继续的保佑我们，使我们能够同心同德，扶持软弱的，帮补缺乏的，携手并肩共同迈进属灵高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深深的知道天地间只有主的爱才是真正无私的，这爱就如沙漠中的甘泉，它可以让枯树逢生，让顽石点头。这爱带着能力叫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它的源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丰富智慧能力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让我们来唱荣耀颂，将荣耀献给神。 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